时光悄悄地摇落，酸酸地咬一口青春的苹果，香香地催眠了我，是你脸粉红了我的耳后，烫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 亲亲，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亲人，谁会让你最有安全感呢？谁对你总是有求必应呢？谁在你身体不适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心疼你呢？谁在你有难处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出现在你们身边呢？那个人就是最爱你的人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表面上有点酷，可是也是唱了很多深情款款歌曲的李泉带来这首《这个杀手不太冷》。 不问这个杀手能不能 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20年，两个孤独者的故事，一个职业杀手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在更大的世界发现自己，全新途观 L 旗舰起售，即日起现车到店，恭迎莅临购车。凯越傅雷上汽大众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好音乐959。

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别人面前呢摆出一副很坚强的样子啊，或者说状态很好的样子，但是并不是有很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微笑背后是逞强，我们的辉煌背后是心酸啊。可是为什么要这样戴面具呢？是因为我们真的害怕失去，或者说害怕被嘲笑吧。我听过一句说法，面具戴久了，慢慢的它就会真正的成为你面部的一部分了，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 早安，新的方向是一款汽车的广告歌，周华健经由这首曲目在歌坛当中站稳了脚跟。当年啊，据说那款车卖得非常好。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 手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的手，我们俩一句话都没说，你一个眼神我就能明白，在你心深处那份激动感慨。看着你掉泪，看着你喜悲，我真的在乎你的一切，挑战最难度的爱，约定好我们永远诚实对待。别人都在转，我是你的宝，不想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让你快乐，能讨你欢喜，缘分从不是局外人能明。人都在讲你对我的好，或许只是一束短暂烟火，让他们去猜，管他该不该，我只想和你一起坦白的爱。还记得昨天珍惜今天，却说好不必承诺明天。如 过忽然间谁没了感觉，也答应彼此一定不能欺骗。别人都在传我是你的宝，不想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让你快乐讨你欢喜，缘分总不是局外人能明了。别人都在讲你对我的好，或许只是一束短暂烟火，让他们去猜，管他该不该，我只想和你一起坦白地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让你快乐能讨你欢喜，缘分总不是局外人能明了。别人都在讲你对我的好，或许只是一束短暂烟火，让他们去猜，管他该不该，只想和你一起坦白地爱。 我有一个同事呢，很喜欢去打听，有多少人在他背后说了坏话。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傻了，因为只有混得差而且越来越差的人才会在一些所谓的流言蜚语当中陶醉啊。很多人不看别人比自己好，而是看别人和自己一样差，这样的人我想不是秘密啊，而是笑话了。多疯狂。 跳，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我多疯狂，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我多轻佻，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 在生活中，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如果你和别人都一样，为什么被选中的那个人必须要是你呢？所以你必须和别人不一样。不一样不是让你糟践自己，行为出格，不一样呢是指要好的不一样。简历呢更加精彩一点，表达更加从容一点，说话更准确一点，钻研更深刻一点，感性一点，理性一点，一点一点就会和别人不一样。 想到历史课就发现人与人不一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造成地球几千年不停的战争，越变越陌生，使得仇恨延伸。虽然我们有了高科技的发达，却还是每天人与人的吵吵打打，这真的让我感觉心里有点怕怕。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人类那么大。如果这世界没有这么多的变化，可想见人生无聊到不像话，像那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他如果不会变，就对那西游记说再见。不管是 Chinese, Korean, Japanese, Malay, 不会西班牙还是缺了一颗牙，只要你有那火热的心，什么都摆得平，是创造新的生命。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That's right, 你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我就是不一样。听人家的八卦，什么 hot 什么 not， 最近什么最当家，最近哪个牌子红，哪个英雄，哪个牌子疯，谁的发型不同，我一点都不在乎谁是现在的流行先锋，因为我知道流行只是一种盲从。 吃肥油吃肥油， 只会让你心里的健康统统没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吻，觉得千万不能忘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期待不同的人，你需要打开胸怀，就不要离开歧视。你可能吃的是一碗白饭，一个汉堡，一大面条，一个寿司，一条沙贝，九个马贼，可是只要你有那火热的心，什么都摆得平，创造新的生命。就怎么样都是不一样，孔夫子 Lennon Chaplin Brando 跟 Picasso 阿斯坦福拉德达的喇嘛都是与众不同的伟人，就是人类的 hero。 从这些一个的一个的特殊创始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思路，才能真的让的城市有个美丽前途。相应成趣就请那规律出去 Get out。 所以当你在下次看到人才弹住，或你有朋友觉得重金属的音乐真的太酷，不管他台湾狼诸葛是狼或者他肥胖，他还是跟你一样一样，同样的爱情彼此彼此，你能释放，你让，让，让，让，绝不希望。把我的火热的心，什么都摆在平，就当我新的生命。就像不一样，就像不一样。

学有一个概念叫做共情，那用古语讲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喜欢被照顾呢，就去照顾别人；你喜欢被温柔对待呢，就去温柔对待别人；你喜欢不抢你风头的人，你就不要去抢别人的风头。 拆除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赶紧照顾，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无事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现实最难受不动声色，流见鬼把最初的信念不不多怪， since he's known our name forever, but we never knew its game till later. The higher we are, the further.